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时间是上午十点，现在由吴子豪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在星期五于一片混乱底下举手投票通过196亿元的高铁工程追加拨款申请。财委会副主席陈鉴林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说，自己作为代主席要向议事规程负责，不能够偏私，确保会议顺畅进行。陈鉴林又不同意泛民指自己剥夺了他们的泛民权利，强调泛民的发言内容不断重复，认为过去这段时间已经给予足够的时间给他们发问。他又解释，当时表决之前没有议员提出要记名投票，因此他的裁决是最终结果。 举手呢就是由主席呢，他又不是点名，所以他就不需要逐个逐个数。如果有同事呢是质疑，譬如说主席你那个觉得人数多是不啱的，因为反对的多才啱，咁所以他可以呢提出呢就是说记名点票。咁如果有人提出记名点票的时候呢，咁我就必须要呢是响钟五分钟召唤议员返嚟投票的。咁但我哋是当事人冇人提出要求呢个记名点票。咁所以喺佢成个程序里面呢其实是相当畅顺的。当时如果冇人追究或者冇人提出的话呢，我宣布的那个结果呢就是结果嚟㗎啦。 亚视已故前主席邱德根的仔政协委员邱达昌在北京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他去年牵头成立的永星亚洲申请免费电视牌照，原本预计今个月有结果，但是几个星期前政府要求他们补交文件。他说现时一台独大，希望政府尽快决定是否发牌。邱达昌又透露曾经有意做亚视的白武士，但和前主要投资者王晶就价钱谈判不成，又批评自从王晶入主亚视之后节目质素转差。他说他家族经营亚视那阵是唯一赚钱的时期，但现时亚视混乱，他搞不清楚哪个是老板，对于亚视即将成为历史感到惋惜。印度传媒报道，上个星期二至少11名中国解放军带着装备分别乘坐四部车越过中国和印度有争议的边境拉达克地区班公湖附近。报道引述消息说，解放军进入了印度控制地区大约 5.5 公里，和在附近巡逻配备武器的印度边境警察对峙。几个钟头之后解放军离开，事件和平结束。中国和印度边境全长大约2000公里，有争议的范围面积达到12万平方公里，以边界实际控制线划分。由于两国对控制线的定义不同，两国军人在边境巡逻经常出现对峙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到访印度的时候，曾经和总理莫迪讨论边界问题。习近平说希望透过推动边界谈判解决问题，而莫迪就促请中方澄清边界实际控制线。睇埋天气预测，系多云，有薄雾同埋间中有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北风。展望听日仍然系清凉同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系和暖同埋潮湿有雾。现时气温系16度，湿度96%。一节新闻同天气简报完毕。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咁啊，两位弟子要知咧，就喺过去30年到40年嘅香港风水潮里边咧，最受争论性嘅一件事系咩咧？就系、是、一个大门入咗嚟，如果望住个窗，即系直 或者露台系啦， 个窗或者露台，即系大厅个窗啦。咁咧就到底系应该还是不应该？喺中间间一个 petition 去挡一挡嗰道气，等佢唔使直冲出窗啊！系需要还是唔需要嘅问题，引发强烈嘅争论。 嗯，因为有啲 喺风水界争论不得了。 有啲师傅就话啦，佢话如果你咧就对住个窗嘅话就漏财，咁、你就点都要整个屏风就挡一挡。有啲师傅话，嘿，揾到怕咩？留啊由佢。咁嗱，好多我哋啲咁嘅平民咧，就真系唔知点算啊，师傅。咁挡定系唔挡啊？ 咁所以咧，就李娟明妙论天下咧，就最好啦，就喺呢度咧作出一个评论。咁呢个评论咧就正唔正咧？咁就要听啦。 系 嗱，第一。如果你间屋系好大嘅大屋啊，即系指豪宅， 系 怕乜咧？点解？因为你呢度入嚟，你行到个窗都成廿步三十步嘅，咁你使乜间啫？系咪先？边个唔知啊？所以根本如果你个门入嚟，你系豪宅嘅个大厅大到飞咧，系唔使间嘅，对个窗系唔使。第二样嘢就系话。系间喺咩情况之下咧？就系、你澳细一入嚟嘅时候已经对住个窗啦。 你讲我师傅系啊， 几步就到 了，三步到噶啦， 几步就好。 露台 咁系咪要间咧？又唔系一定要间？点解？嗰度窗你可以整个窗帘噶嘛？ 有啊有啊，整咗。 你整部窗帘一间嘅时间，你闩埋咗嗰部窗， 哦、 你啲气点走啊？ 哦，系、啊。 咁系咪即系话你然之后整个屏风去挡咗、根本你唔整个屏风，你一入嚟成个厅咁大。咁嗰个窗又攞个窗帘同埋攞个木板遮咗一橛咯，咁你何来会射呢？系咪？第三样嘢就系话，你一入嚟嘅时候，你整咗个屏风间咗，但你有冇留意嗰个屏风系睇乜嘢屏风啫？如果你烂到死就咁整个木嘅屏风，你喺屋企嘅厕所或者你睡房行出嚟啊？嗰、那个屏风就变咗成块刀咁劈埋嚟，系横刀杀嚟嘅噃。 系、 咁你就为咗挡道气， 就 而喺屋企里边怼自己，咁有冇咁嘅理论啊？整香港有50% 嘅人就系整嚿咁嘅嘢啊，害到佢哋 身体 不但止冇积到财，冇好运，冇好过。咁你有冇你以前未就香港流行风水，你就话哦睇下啲风水佬点样摆？喂，大佬而家过30年啦，仲唔开始检讨边啲嘢得，边啲唔得？ 系应该检讨， 甚至检讨系咪应该睇风水添啦？系咪啊？咁、所以其实系成件事，我要做一个行家嘅人嚟讲翻，就系话我哋一定要。因为香港过已经有过咗30多年嘅风水洗礼，我哋系时间要重新去厘定边啲嘢系啱，边啲嘢系错，边啲嘢有道理，边啲冇道理啦。最冇道理嘅嘢系乜嘢呢？就系将个大门改歪咗。 系啊系啊，我见有啲人咧，明明系向正啦，佢硬系歪 少少。 系啦， 呢样嘢咧，我系最反对嘅。点解呢？讲紧话个大门个方向喐少少呢啲道理咧，系引证自阴宅嘅。阴宅系讲嗰个碑咧。嘅争几多度咧，系好大影响，系讲个碑。咁咧，慢慢啲人咧就将嗰个阴宅嘅技术咧摆咗落去阳宅度，就仲要喺阳宅个大门嗰度嚟调嗰条线，要调到嗰个大门咧系要入到去嗰个珠宝位，系靓位，咁嚟搞嗰道门，就搞到咧就核核突突就唔清唔楚。 我见好多铺头， 所有嘅大厦或者门口咧就唔系佢歪得嚟靓，你冇所谓。 唔觉嘅，你唔觉噶。 如果你无端端咁样整歪道门咧， 系 好核突 下 嘅， 系啊， 系 啊， 咁就即系等于人咧系无端端将自己口整歪咗。我嘅讲法就系咁，咁你个口嚟 咁样做 嘅， 系咪？ 就算你点身体唔好点衰，你有冇有一个技术就系将个口改歪咗，由你会好运啲嘅？咁你个口系咁嘅型噶嘛？你冇人改嘛？你咁就咁啊，改嚟做乜啫？系咪先？就算你话系个门个方位唔好，呢样嘢你可以搬屋搞掂啊！你唔搬得屋，你就算点样喐都好。嗰样嘢唔系决定性嘅吉凶。嗱、我哋成日讲，今日教翻大家就话，风水里面有好多嘢古灵精怪，嗰啲叫杂学咧。我哋都要拣边啲最灵嘅去归依佢，即系顺骨灵嘅啫。唔灵嘅或者唔系咁到位嘅，可唔可以 唔理佢，甚至用第二个方法解决啦。系咪一定要喐到门？喐歪佢咁肉酸啦，系咪啊？成层楼全部都系咁，你又会喐得咁多，你明唔明 啊？系啊，系啊。 咁呢啲嘢咧，我就觉得唔系大路咯，我唔同意咯。好啦，至于头先我分析俾你听，入嚟你虽然挡到道气啦，系咪啊？咁但系你又为自己整个横刀杀。你系咪自知死？ 得不偿失啦，真系。 好啦，你话我唔整还都杀，嗱，我又有得拗你啊！入嚟，我系间咗啊，但系我整个柜 系啊，鞋柜啊嘛， 唔系鞋柜，系你可以整鞋柜， 摆只 鞋柜就 系 鞋柜。跟住上边咧，我又摆个养塘鱼啊， 养塘鱼缸系啊， 我要水啊，养塘鱼啊，我下边鞋柜有两样鱼，嗱咁又唔天刀杀咯？点解？因为佢有个厚度， 系冇错， 有厚度嘅时间，咁你行出嚟就冇劈你啦，咁又过关噶噃，系咪先？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一入嚟嘅时候顶住，其实我嘅睇法同埋三十几年嚟嘅经验累积咧，系只要你个地方大。就可以挡一挡，或者甚至唔挡。但系细嘅咧，其实挡系冇乜着数嘅，冇着数嘅。原则上我甚至同大家讲咧，你拆咗佢咧，冇乜问题嘅。唯一佢好处就系咩咧？为自己增加嗰个摆鞋柜嗰个 利用空间嘅啫， 系利用空间。风水上系冇用嘅。即个原理系乜嘢咧？你个大门每一年嗰个方位行到你系八白飞星，今年嘅八白飞星西南方，你个大门向正嘅西南方，我唔理你哋有冇加屏风唔加屏风，你都有涌钱涌入嚟啦。好啦，第二个理论就系涌咗入嚟之后，嗰个窗破财，你所讲。啲钱系要使噶嘛，啲使要消费噶嘛，你一味赚钱唔消费，即系等于你只手听住我讲，只揸埋拳头唔打开。嗱，你只揾钱，揾钱系咪立住啊？ 系啊， 打开。而家唔使钱，咁你只手系咪唔健康啊？ 系啊， 你系咪见嗰个人又行又行到尾啊？只手系咁噶， 少啲少啲。 咁佢紧要揸咗拳之后佢要放噶嘛？咁放咪即系代表消费啊？ 系啊系啊。 咁系咪即系使钱啊？ 系啊。 系咪即系话使钱系人嘅天性啊？系健康嘅源头啊？ 系咯。 咁你只手要喐嚟喐去先得噶嘛？咪即系不断使钱啊？咁但系你又要揸拳头，咁所以又赚。又洗又赚 又 洗， 健康嘅流动嚟嘅， 系 就有一句说话，又取又舍， 系取舍， 取舍有道，咁你 系 幸福啊嘛，净系赚晒钱唔使，好唔掂啦，你咁咪中风咯，只手唔喐，系咪啊？咁要洗钱噶嘛，大佬，系咪先？咁你洗钱嘅意思，你啊会有钱洗先啦，咁你咪去搲咯， 系咯， 搲完咪洗咯，咁个窗啊负责洗钱，你做乜塞咗佢啫？系咪先？ 咁同埋我最头讲一句。洗钱都系享受嚟噶嘛？ 唔系咁所系啱噶，所以洗钱当然系享受啦。有啲人唔系享受嚟噶，系痛苦嚟噶，如入地狱噶，嗰啲叫孤寒佬。你唔识香港有个富豪姓邱嘅咩？OK， 咁我唔系讲，我系讲佢嘅美德，而系讲佢嘅 性格嚟嘅。 因为我嘅旧老板嚟亚视，我都做过佢伙计嘅。好啦，咁啊讲到嗰样嘢，我哋有一啲风水上咩系活动效应。大门咧，如果个方位系好嘅说话咧，我哋。通常都唔揾嘢挡嘅，有得佢。但系有一样嘢嘅陷阱就系个铁闸， 系啊，个铁闸点算啊？ 铁闸咧，有啲人咧就好弊嘅，佢哋整嗰啲咧叫半掩铁闸。我哋新光新社自由嗰度都系咁，我闹佢嘅。点解咧？佢个铁闸咧系半掩咧，佢系开半盖。 哦，系， 咁就 即系劏一半咁样推嗰啲。 明明你道门系成个叫气口，系咪啊？成个喺度食嘢，你而家。攞个钢铁遮咗自己半个嘴，又攞自己半个嘴嚟食云吞面，边度人咁噶？明唔明啊？咁咪梗系成个口食云吞面噶嘛，成个口食就腊味饭噶嘛，你有冇人遮住半个嘴食云吞面啊？冇噶嘛，咁即系话你只系左取翻嚟嘅系取一半，咁呢个长远嚟讲好有问题，会好容易引发好多毛病嘅，所以铁闸系唔可以一半嘅。其实铁闸最健康嗰种铁闸咧，其实系以前嗰啲最老土嗰啲。 烫闸、 拉 闸，点解咧？因为烫闸咧，你唔会推出去挡到隔篱屋， 同埋开到尽嘅。 以前讲咧就系话，当有火警嘅时候咧，啲人 走唔到啊， 全部去开晒啲铁闸咧，挡住人哋度门， 走唔到啊， 走唔到。你明啊？所以嗰种铁闸唔健康，最健康系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啦，但 系 佢唔好处就系个声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都系煞嚟嘅， 都系煞。所以嗰个铁闸又系唔正常，所以去到最尾铁闸系唔健康嘅， 即系最好唔好 又拆咗佢咯，系咪？ 咁你话咁冇铁闸俾人偷嘢，咁啊情愿俾人偷嘢，还是整个铁闸啦？咁偷嘢咧就系讲紧每年嘅三壁星所到之处咧，个贼就喺嗰个方位入嘅。 系 今年全部嘅贼都喺西北角入嘅，因为三壁星非常。 西北方， 所以你屋企里面你睇个西北方喺边度， 西北方嗰度有个窗，就喺个窗度入；西北方个门就 系 个门入；西北方嗰度如果用墙就捐个墙入，系咩？ 哦，书柜嚟嘅， 书柜入个书柜入，咁啊，即系你嘅病同书柜入，咁即系话你嘅食物有毛病，使到你肚痛，同埋使到你屙，咁所以自二四号开始，你系咪成日屙？ 系啊，师傅，我都话咗俾你听啦，上两个礼拜。我就问你点解救啊？原来就西北方个雪柜， 因为我等红酒柜，咁唔好饮红酒啦。今年 系啊， 咁所以你要知道三壁是悲星就系拆星入屋之处啊嘛。嗰个位你有一个窗系旧旧烂烂，但系望出去原来条后巷。 系咁，你就要小心啦。 后巷爬上嚟咯，你明唔明先？ 系啊。 咁所以咧，嗰度系好危险嘅。咁所以咧就呢个就系留意啦。咁所以我哋个结论又打个引号啦，就系屋不一。一定要是对住窗，不一定要间 partition。如果你因为风水原因而间咗，而周身唔舒服，甚至觉得冇乜努力呢，是可以拆返佢，是天下太平冇事嘅，呢个我俾胆你嘅。咁所以如果你又冇胆，然后整咗之后你打个黑痴又赖咗我呢，咁你呢就是你有问题，是你叫神经衰弱症。另外呢，你本身唔系姓李嘅，姓赖嘅。咁呢人呢就千祈唔好赖，几大都话同嗰样嘢冇关，咁你又可以多啲空间去整靓个风水咯，咁啊几好咧。所以去到最尾，你嘅明妙乱天下教大家要有智慧去驾驭你嘅生活。 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重演饮姐当年成名戏宝，李居明重新编站《大红袍》，海瑞斗严嵩再遇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大唱多首粤剧主题曲及全数经典牌子，陈鸿俊演活严嵩，比美靓刺客，黄超群好戏连场，瞓钉床显功架，何国荣有成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只演三场，门票即日隆重发售，一票难求，即刻去新光戏院、Cityline 及通理琴行扑飞咧！ 头皮真系好讨厌啊！头又痕，最怕系甩头发，仲见到头肉添啊！ 揾发再生啦！发再生依家崭新纳米健发疗程，令秀发又顺又饱水，深层疏通毛囊阻塞，可以改善甩发添啊！ 咁带我去了解一下啊！ 马上打27872998，就送你一次免费纳米健发体验疗程啦！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鼓励自力更生，舒缓跨代贫穷。如果有一位家庭成员达到工时要求，家庭入息同资产又符合限额，就可以申请津贴。合资格仔女可获额外津贴，由2016年5月起分阶段接受申请。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lifa.gov.hk 或致电2558-3000。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你好多嘢多嘅，心又多，料又多。嗱，讲咗咁多节咧， 情好多， 系咩？ 我写24个剧本，24种爱情。 哦，系。 关公都话关公最多情， 系 关公都有多情。而家海瑞也多情，真 系 好多情。咁啊， 才子系多情噶啦， 你想问乜嘢咧？系啦， 系啊， 才多系不嬲都系噶啦。 唔系我好少，不过我肯俾啫。我成日只手都咁样， 即系喺度做运动啦，就唔会中风啦，系嘛？ 就唔系我有钱，系因为我成日咁，我就好少揸拳头，揸少少拳头，一味咁样耍， 多钱先至可以咁样玩嘅师傅。 好啦，咁啊呢度咧就第一次咧同大家讲由头诶，讲到落脚嘅 面相啦， 面相同埋体相。咁啊，当然大家最瞩目咧就系我。捉住阿江美贤只脚咧，就讲脚伤。咁啊，呢个咧唔知系咪三年后先讲，因为你知道呢个节目 讲落脚噶嘛，要系冇错， 不如讲几年都唔 系一期啊， 下一期噶啦。 Anyway， 就当然讲头啦。咁啊，两位，我想知道而家你头上边嘅头发系真嘅定 真 真噶啦， 真嘅 定系假发？ 都系啦。 啊，咁啊，我哋讲个头嗰度咧，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我想问两位啦。 好 啊，你哋有冇戴帽嘅习惯？ 你间唔中有 我少 嘅， 因为我戴亲 嘅情意结讲讲， 我戴亲都头痛，我唔中意戴帽啊。 系咩？由头到尾都冇戴过？ 有戴，但唔中意咯，即系冇必要，我唔会戴帽出街咯。因为我头好大啊，我其实好难买帽噶。我个头22寸啊，吓系啊， 即系同你条腰一样。 我条腰24。 你有冇曾经系戴过帽？ 我有。 系几时？ 唔系呢几年啦，总之 系你。 难听啲，你妹妹地嘅时候， 我啱想 讲，我一阵间解俾你听。 好啊， 你点解妹妹地嘅时候戴帽？你咧讲。 我每一次戴帽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嘅，就系我嗰对眼咧，好似好重咁样。 你啊， 系啦，戴亲帽都会系咁，无论嗰顶帽嘅咩物料啦，系轻啦、重啦，甚至无系即系草帽够轻啦啩，戴到大概半个钟头到咧，只眼好似好攰，我就会自动除咗佢噶啦。 你上一次戴帽系几时咧？ 应该都有三四年前啦， 又系三四年前。 嗯嗯， 好啦，我唔记得咗你系几月出世？ 我系 你饿咩而家？ 我饿火噶。 你即系冬天出世？ 系啊，一月噶。 哦，你系老鼠嚟噶，又系再冻啲。 踢爆人！ 嗱，我讲俾你听咧，而家咧呢个题目精彩啦。 系啊系啊， 第一次为大家破解到底戴帽系乜嘢？ 系 戴帽系乜嘢咧？就系、是、李居明讲嘅，咁有啲人就会话系唔系啊？咁又一次，我要再重复一次，系根据我。师傅所教嘅落嚟嘅原理之后咧、 嗯嗯， 又再引证翻日常生活里边有啲人，我哋见到突然间戴帽，于是我哋就查咗个八字，又会睇下点解佢今日戴帽或者呢个月戴帽咧，于是就发现到哦，原来佢系咁又戴帽，咁、哦、就同师傅所讲嘅理论系不谋而合，咁、哦、于是成个戴帽嘅理论咧就出嚟啦，而家就向大家报告呢一、這个。经过实践经验考证而翻嚟嘅术数知识，咁、嗯、呢个好实证啦，就再加埋江美仪人先嘅实证咧，更加证明系啦。咁点解咧？就原来啊，江美仪系要戴帽先至好嘅，系因为佢当时唔好运咧，佢要救自己咧、啊，所以佢就好自然地戴顶帽嚟救自己。但系因为佢而家行紧运，所以佢就唔戴帽都得啦，明唔明啊？咁、帽原来系咩咧？帽原来木嚟嘅。 嗯、 原来我哋头顶上面嗰顶帽咧系甲木嚟嘅，系、基本上系甲人。甲人木咧八字里边咧基本上系老虎同猫嘅意思。原来戴顶帽咧系等于养只猫，戴顶帽原来等于咧见到只老虎，戴顶帽咧原来系等于咧系摆咗 Hello Kitty，、等于用咗咖啡猫，等于摆咗招财猫。原来同样一样嘢，亦即系等于食咗蟹嘅，因为蟹都系甲木。咁、甲木嘅意思系乜嘢咧？就系乜嘢人需要甲木咧？就系、是、当你本身系生于喺秋天，亦即系西历嘅八月八号到十月八号嘅人咧、你系要戴帽嘅、如果你想更好运，因为你行紧运啊，我大概我估得你而家净系行紧木运添啦。你行紧运，所以先有个江美仪啊嘛，咁鬼死红嘅人。唔使戴都得啦，你明唔明啊？当然你话突然间有机会戴一顶帽嘅时候，你可能系仲成名啲都唔顶、你明啊？咁、香港你都去到 top 啦，再 top 啲我唔知系咪去到美国 又嚟换 啦，我唔知啦。咁咧唔知，但系总之基本上原来你戴帽咧，就系、是、当你觉得冇咁好运嘅时候，你系补运嘅。好啦，咁阿林记咧就系、是、冻冰冰啊，冻冰冰咧，如果你戴帽嘅说话咧，你就唔可以戴黑色帽啊、啡色帽， 啊、 你要戴红色嘅 帽，因为红色嘅帽咧就系、是、能够木生火，咁、变咗咧就为你增加好多财富。咁、所以其实你想搵多啲钱咧，你系可以戴顶红帽仔嘅。咁、好啦，咁大家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咧，你就明白得到咧，阿林记本身食斋嘅原因。是因为佢冻冰冰，佢需要攞啲木嚟生火、但系咧，佢咧食斋系要食热斋就啱食冻斋。 唔好食冻斋， 因为热斋佢可以木生火啊嘛。佢冻斋嘅说话，你啲冻冰霜木嘅生味都 起唔到火， 起唔到火。所以你食斋可以，不过你食多啲辣椒啊，食多啲驱寒性嘅嘢。 姜咯。 咁所以木既然我哋已经厘定咗佢本身咧系戴帽嘅人，即系要木嘅人咧就要戴帽咧。今年咧系丙申年，上火下金，一啲木都冇，所以造成咗好多人都要咩啊戴帽啦。咁即系话今年咧系将会喺八月到十月嘅时候，金帽旺嘅时间咧，大量嘅人都会戴帽。所以如果你而家冇乜捞，冇乜嘢捞咧，你入定啲帽都差唔多啦。即系话八月到十月咧，好多人莫名其妙会戴帽。咁、要补翻啲木运落去。咁特别今年咧。是生于西历八月到十月嘅人，亦即系呢一个嘅卧木命嘅人咧、今年咧系一定要戴帽啊！ 哦，咁我梗系买顶帽先。 咁你当然你行紧运，你可以偷鸡唔戴一两次，但系当你 feel 到唔系好对劲嘅时候咧，你记住喺你个袋里面攞翻顶帽出嚟戴一戴。咁你就会非常之好运啦。 哦，好啊。 咁呢个就係我哋由头讲到落脚喺个头上面嚟讲嘅第一样嘢。咁陈先我点解问你有冇戴假发呢 係喇。 因为本身呢香港地呢、這个地方呢係属于叫火地。 系 火地，因为喺中国嘅南边，咁、加上咧，佢系因为七月一号出世嘅，香港系七月一号出世， 系， 所以咧系一个夏天嘅出世嘅地方，而佢本身又喺中国嘅以南边，佢属于中国嘅其中一个嘅特区啊，咁所以佢系要当南方办嘅，咁所以造成咗香港其实好多火嘅，咁另外你写写香港两个字出嚟，你就知道香港点解系火啦。香字下面个日字， 日字 啦，日字系太阳，太阳系代表五火，五火丙火。好啦，香港港字下面嗰度，除咗个水之外，系咪侧边有个字字啊？字系蛇，蛇同埋呢一个五火，再加埋个味就三昧火局。 哦， 三昧火局里面佢已经有咗两件噶啦。你明唔明啊？中间围住嗰点水就系救我哋嗰个维多利亚海峡，所以从呢个角度里边嚟讲咧，香港本身咧系火地咧，连香港嗰个中文名都有呢、這个呢、這个火嚟嘅吓，都系火嚟嘅。咁、所以香港系好多火，好多火嘅时候就会咩啊？就会烧木嘅，即系将啲木会烧 烧咗。 所以一般人嘅八字，如果佢本身系好热嘅说话咧，普遍嚟讲都甩头发嘅、 哦， 所以你唔使搵嘢嚟医嘅，系、系死紧嘅。你想你个头发追翻就好易嘅啫，你唔好住喺香港，你即刻扑去日本住咧，你即刻三个月之后都有翻三蚊。个原因就是香港系火地啊嘛，咁、你去台湾、去日本、去呢一个 L A 呢三个地方， 冇事嘅。 你只要住翻半年咧，你本来系秃头仔咧，都变翻有头发噶， 转移阵地 吓。所以住边度咧，就系、今日我哋讲头嘅时间，顺带赖埋一样嘢，就系、慢慢帮观众去洗一啲嘅观念，话俾你听、一个人住喺边度系决定好多嘢嘅。香港是火的，如果你要火好像林记那些、记住不要移民、不要走第二道。好啦，江美仪他本身是金多是要木的，你明白吗？咁火呢对他来讲呢就可以可不要，咁对你来讲又没什么所谓。 特别的。 当然再长睇八字，可能火代表个老公或者代表他什么、代表个财富，咁另计啦。卧命基本上你是卧木啫，不是卧火。所以卧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未来一定呢是要多啲去上海啦、日本啦、台湾啦、LA 啦，即系呢啲地方你有机会去到呢， 我成日都去日本嘅， 你就旺到七彩啦。咁即系话你而家旺呢，你继续去就啱啦。OK， 咁林记咧本身要火噶嘛，打都唔好走，日日喺香港做坐凳，所以妙联天大佢就坐喺度做 交数， 喺度讲先，因为你要火， 你讲我都唔走噶啦， 讲都唔好走啊。 DBC 个 D 字又系火，呢啲系木，咁啊 DBC 个 C 又系火，所以丙火、丁火、月木。所以成个 DBC 都系火， 多谢 DBC。 所以你咧就系、是、要吸 DBC 啲火，你明唔明啊？咁、你明咗呢个道理嘅时间，你就会知道有啲地区系旺你。好啦，咁而家我哋讲五十年后， 系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咁啊，林记嗰阵时咧已经垂垂老矣啦，你明唔明啊？咁啊，五十年后咧，我一百几岁我都唔知去边啦。好啦，嗰阵时咧佢又问唔到我啦噃。 系啊， 咁你咪啊，扶机都揾唔到我啦。好啦，咁咧佢咧。就有人扭佢移民啦，咁佢就谂起李居明当年嘅说话， 唔好移， 死都唔好离开香港，你明唔明？咁咧就有人话叫佢去英国住，努力照顾佢，去英国一去英国即刻 good 咗， 就 good 啦， 你明唔明？ 点解？ 因为佢要火啊嘛，佢走咗去个金地咁啊 good 咗咯，佢跟住有个人撩噶啦，喂，我喺北京有层楼啊，叫你去又 good 咗，你明唔明？好啦，调翻转头有人话喂。我喺拉斯维加斯、美国嗰个沙漠最热嗰个地方嗰度，有份兼职俾你做嗰、个厕所嗰个阿毛，派厕纸嗰个 都发达啦，去到系嘛？ 咁于是你话厕所系水嚟唔啱啊？唔系啊，个厕所红色嘅油到，哇！卒之扑到去嗰度咧，就一路派厕纸咧，派草纸咧，派到一百三十岁都未死得。好啦，咁即係话呢，原来人想长命呢、原来晚年住边度係有决定性嘅。哇，呢、這个题目起啲人就个个好有 问你啊，即刻。 特别係六七十岁啲人话吓、原来我跟住嚟住边度都同我可唔可以到一百岁有关㗎。你下个礼拜就一定要听李居明 一定要啊。 同你讲呀，你要活到一百一十岁嘅秘密。其实每个人就最少144岁是因为我哋做咗多事一路减减减减减。但係去到我哋呢代嘅医药咁昌明呢就可以去到108岁。所以剛才我讲110岁係讲唔出口但係108岁讲得出口。所以而家我哋嘅目标108岁。 好 下个礼拜点样可以做到108岁係同你晚年住边度有关。 转头喺下个礼拜话俾你听。 我哋要预告下啦，转头我哋就会接电话嘅，记住呢个电话号码18721111，18721111。 等寂寞到夜深， 唔通你等紧？ 咪系由 DBC 数码电台全力策动《风拍射记》一分钟嘅赛果咯！我参加咗，我好心急，想知道有冇得奖啊！ 唔使咁心急，喺3月14日就会喺《风拍射记》一分钟网页公布赛果，记住留意埋 DBC 数码电台嘅最新消息啦！